咱们这个刘岩老师，你看，所以说坐在轮椅上比我们都高，确实是高， 水平也高， 水平也高，啊、对吧？ 净开我玩笑， 没，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多，就是等于说身遭大难， 对， 而且这大难还就是对着自己的舞蹈专业不良于行了，对吗？可是呢，那天咱们就聊到，我对你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就是以前啊，就说研究舞蹈当中的手部动作。哎，他开启了这么一个研究方向，就从这个舞者向学者，今天是宛然学者啊，在北京舞蹈学院。那么我觉得你开始开出这个研究方向啊，就研究这个手的时候，你收集到一些什么有趣的资料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特别难，因为没人研究过就少。但是作为我本人来说，就是开启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些实际一直都存在，但是在我们思想里不存在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实际舞蹈当中，我最早开始进入说是从龙人的手语开始的。 哦，还不是从那个舞蹈当中的手型、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让我觉得感兴趣有意思。它的表达啊、你好， 对， 你好妈，他画一问号啊、你好妈，包括有很多比如说明天，你看我 为什么这就是明天、 他就是这样，中国手语明天就这样打 啊。 你看，而且还一定要是两个头与这个碰到一起，多美好这个动作、 一觉醒来， 哎，有点意思、 有点 这个这个象形嘛、对， 可以当聋哑人， 睡然后离开枕头 这个讲得好， 讲得好。 对，所以在舞蹈当中，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要我认为我们所有的舞者，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跳舞而跳舞，我们是为了表达，我们有思想，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感知传递给看舞蹈的人。所以这个表达语言性特别的重要。舞蹈在我看来不仅是舞蹈，它是就是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它是一种语言，它绝对不是傻跳。 哎，那对语言呢，比如说舞蹈，我们说表达感情，这个我们约莫能够体会，表达很多感情心情的这种激动。但是叙事性能吗？ 就能， 它能讲一个故事。 能，印度古典舞就是这样的，完完全全都是，而且特别有意思，古典的那七个流派讲的都是宗教故事，印度教的故事。用文字表达的，他用整个舞蹈讲出来，非常厉害， 就从古传下来的。 从古传下来的。 他们现在都还有保留。 当然，他们最早的时候，印度的舞者全部是住在寺庙里的，与我们所谓的现在流行的那样的一个舞蹈家，或者我们说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生活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们就住在寺庙里，为讲这些宗教故事而跳舞，就是这样生存的。 所以这个书里边啊，就是刘岩老师呢，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学术著作，基本上主要上溯到敦煌，就是莫高窟里面的壁画，那个是一个印度佛教的重要的中转站，那也整个启蒙了中国的这个佛教文化、佛教故事啊，包括舞蹈的手势。如果再往前深一步，真的是有点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你去到印度，就把他的那一整套舞蹈家的这个东西给接上了，等于说，因为我看过一个印度舞蹈家的纪录片，变幻无穷，几千种手势都在讲一种故事。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书里边的已经简化了，它有点像戏曲或者武术，有点程式化，就是你再往前追溯的话，你有可能建立一套刘岩的手舞体系，这是有可能的。从西域取过来那个手势，建立起东方的手舞，那我 真是啊， 对啊， 你照他这么说，你跟我们来了，你觉得他怎么叙事呢？比如说有，假如说你想表达一个信息，用什么样的手部动作？ 印度古典舞里有一个手势是最基础的，如咱们中国古典舞的兰花指， 对， 这个手势叫巴达嘎， 巴达嘎， 巴达嘎本身是没有意思的，没有任何意思。但是我现在来做啊，现在来做，你看啊，印度古典舞有一个动作是这样，我现在不说话， 恰饭， 好吃， 好吃， 好吃， 我也羊肉串， 羊肉串这样拉过来，你看这个手势， 哎，你说咱们要在意大利吃饭了，那个老外过来说，哎，文涛先生，这个饭好不好吃？他讲意大利语，你可能不知道说什么，但你要讲迎合他，你就说 OK OK， 他讲 OK 对吧？老外也打 OK OK。你看敦煌壁画里这个叫弯三指，印度古典舞里面好吃，他用这个这样的拉出来， 扭脖子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OK、 啊、OK OK， 很有意思。所以有些东西是通的，我觉得能理解。 但是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儿说的观世音菩萨经常的这个什么净瓶手印呢、啊 嗯， 什么施无畏印呢、啊，禅定印呢、啊，你觉得这个里边的深刻意涵是什么？它起什么作用？ 它在这些手印当中，实际都是在诵经，就是传诵经文的过程当中打的。仍旧因为佛教的文化，我虽然不是佛教的信徒，但是文化我觉得是真的是凝结人类的一种思想的精华。他在打这个印的时候，他的念是非常集中的，所以他才做这个动作。他做这个动作，而这个动作的本身是帮助他表达叫诵经的这个过程，就是他人体要有一个姿态。咱不能说诵经的时候这个人是躺着的， 啊、对， 手是这样放着的。 北京滩， 这也来了，对对对，这也修行， 就得对对对，叫其实国叫正身诚意， 对， 是吧？ 这个手有很多好玩的时候，我觉得。那比如说那个，就是有时候你在那个看在白宫奥巴马讲话的时候， 对， 他很少时候有这样。你比如说他前面有个桌子，他这样， 嗯， 你看这个手背啊，按在桌子上就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讲话你听着，您不可能是这样讲吧？ 对对对对， 这也是手印吗？这个不是佛教文化，但这个当中这个肢体语言表达的一种东西，它的态势是这样的。 哎、 你就不可能是这样说话， 这是求 人的。但你看路边坐着的那个，可能身体或者不好，或者是骗人的那个人，他说：“哎呀，你看你走过来的时候，他不可能这样跟你讲话。” 对对对对，这是就是气。 对他不可能说：“哎呀，文涛哥，你是个名人，你快给我，我在这待着，我 赶快给我点钱。” 他妈劫匪， 是不是好玩？ 对，这是劫道的，这是 手啊，真的是很多语言。 啊，哎呦，这个 弗洛伊德说了，语言有时候会撒谎，但肢体语言不会撒谎。 哎，这有点像微表情啊，就是微表情专家就通过这人的手势、这个眼睛的眨的程度或者习惯性动作来测试到底是想说什么。 对，这个你看，我一下想到两个，一个就是他说的，就是外国据说有人做研究，就是说你看咱俩男的聊天，其实明明那边一个漂亮妞是吧？ 对， 你觉得这男的呢，怎么能看出他实际心思全在那女孩身上？就说拍下这照片还真是，我跟你这么聊啊，我这个脚尖就对着他就是说在看出你心里的秘密。但是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是正经的，就是你那天讲的梅兰芳大师啊，就是哎，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幸亏是一个那么老的，当年那个费穆解放前给梅兰芳拍戏剧那个电影啊，那个后面是钢丝录音的，那个沙跟下雨似的，而且老卡。但是结果给我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现象，就是说啊，梅兰芳的这么一个动作，这个碟呀、啊，在卡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美的瞬间。我就觉得他一定就怪不得过去说齐如山跟他在一起，整天在打磨，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水袖这个动作从起到落，哎，就是说无一不美，就是他哪怕你看那个放碟的啪卡住了， 讲得好， 他卡在任何一个地方，我怎么发现都是一个最美的一个造型，这个很不得了， 这个厉害，我有时候看就是看那个中国的，不是有一个井上镜写了一个小说叫孔子，他就讲这个孔子跟子路怎么跳舞的，我就会想就是把这个大袖子一扑就这样，然后转两圈就叫舞蹈了哈，就是发现中国的汉族舞蹈是挺贫乏的一件事儿，就是真正的到了这个大量的灵活的还真是，就像你这个书里面说，从隋唐啊这种开始，从佛教啊就慢慢的就转型过来，就是这种就出来了。 你讲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咱们得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他这种观点啊，实际影响很广， 就是好像越来越认为我们汉族人不能歌善舞，就是感觉你看咱弄点什么舞蹈都是这个少数民族的，或者是当年从西域传进来的乐舞啊什么的。你的研究，你觉得咱们汉族人是不是这方面比较残缺啊？ 咱汉族人 younger 多，你看啊，就是劳作时候产生了舞蹈。你比如丰收，你看东北秧歌啊，我们说你记得吗？那个有一个舞蹈家叫王小燕老师，那大姑娘美跳的，我看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跳的挺好看的。哎，他就关于劳作，然后包括你像云南花灯，它都是安徽花鼓灯，它都与这个劳动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一些节气，你比如说那个安徽花鼓灯里就要大兰花小兰花，我这个脚做不了那示范，拿一个扇子，拿一个手绢，这姑娘是这样哒哒是这样，她出来踏青的，那脚步轻盈的很、 哦、 哎，在民间很美。还有包括刚才老师讲的说啊，孔子他怎样舞大袖子这样一甩，实际礼乐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舞蹈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当然老庄的那种逍遥游，就是那个崇尚自然的理念是非常好的、 嗯、 也是我们中国人爱的道的一种境界。 嗯， 但是礼乐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在现实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制度当中，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比较大的。舞蹈也是这样，六大舞六小舞，六小舞当时就是那些真的是啊，我们说叫贵族们的孩子们要学的。六小舞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有一其中一只它徒手，其他都有一些所谓的叫道具。 哦， 这些舞蹈的学习的养成都是等同于叫教化，它是一种教育。 对， 哎，规矩。 对， 哎，你在这个舞蹈当中，它不是仅是释放天性让你去跳个舞，你在这里面学习到很多规矩与动作。 对，但是舞蹈的本源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那个抒发我们心里的那个什么呢，莺歌燕舞啊什么的，还是为了道德教育呢？ 它舞蹈的起源实际就大概现在规范来看有七种学说，也有游戏说，也有性爱说，然后包括图腾等等啊，就是说学就是起来包最流行或者我们说常用是劳动劳动让 马克思主义学说里边比较重要的。 我现在比较接受的一种学说是这个巫啊， 巫术 就是远古的这个巫、 啊、 因为他这个祭拜的时候祭祀的时候，他就是你看往往是手舞足蹈，一直到现在你看这个那种萨满教啊， 哎， 包括那个时候这个西藏的那种，他都是有一种入，就是好像是什么，咱就过去说跳大神儿， 对， 他一下子进入了一种好像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就是有叫神出啊还是神入啊，就一下子就是附体了。 明白、嗯、 哎，你跳舞有这感受吗？ 没去这样去归纳自己，但是我要这样讲，就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真正的舞蹈的表演不是表演，是自己的状态。日常生活当中您刚才说留言喝水，就我们喝水啊， 嗯， 吃饭，叠衣服，起来洗刷牙，咱们在这工作，这都是日常的。但是可能我现在不与你有这个语言的对话，这是一个舞台，底下都是观众，我可以做回自我的时候，那是舞蹈，那是艺术。 哦， 就比生活要高一点，抽离一点那种的。 他这个理解啊是很有意思的，他这理解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体语言世界观，就是等于我们每天生活里就跟行为艺术一样。哎，其实你这样自己看自己活得像个艺术家， 对， 刷牙你看以后对吧，在财富喝水你们每天、 那是梅兰芳先生， 对，最近我爱上了刘言对吧，哎，这样多美啊这生活。但是他指的是平常我们都在做这些动作传达信息， 对， 可是要到了舞台上就是抒发性灵，这个语言是用来像作诗，像诗人写诗一样了。 另外一种状态，包括刚刚您提到这个舞，就是舞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的那像生灵的那个生态，你恢复了你自己。如果别人觉得你是个疯子，那就是疯子吧。 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过去说的这种秋瓷乐舞啊，就是等于是西域乃至印度的这个输入啊， 嗯， 对中国人的这种啊教化的这种舞蹈有了相当大的一个融合，是不是？ 嗯，对，因为在唐朝的时候真的是像我们说就生活也好了， 嗯， 吃得好喝得好，然后大家那个胖胖的富足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咱们的疆域咱们的领土真的是很强悍的， 对， 唐文化是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敬仰，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爱那一段的文化， 那是盛世嘛， 对， 嗯， 所以皇帝在吃饭的时候就各个少数民族过来跳舞来了，哎，人家那饭一吃14个小时， 对， 哎，都在那跳呢，各个地方的那个少数民族的艺术家们都来了，这天竺也来了，吹着印度的笛子，然后呢跳的那舞蹈，哎呀，这皇上一喝酒看着挺高兴，啊，高丽人也来了，跳那朝鲜舞来了， 对， 所以那个让那个文化变得就是我们说叫不破不立，太多的变化进来了，而这一切在大唐的那个概念里，它没有排他性，他认为这都是我的，中国人就有那个就是真的我觉得是很大气的那个包容，所以那些艺术一来的时候整个我就像老师刚才分析的， 嗯， 是不是就剩下这个袖子的那种儒家文化的东西，它有太多的融入，但我觉得特别好丰富。 唐朝是舞蹈的开元盛世，我觉得就是这开元那个时代他把那个孔子的大袖子舞我觉得给破了，这个是肯定的， 嗯， 因为他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全世界的艺术家到长安街上去表演呐，啊，去唱堂会啊，给皇上，最后形成了就是舞蹈，你会看到当时唐朝的壁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洞窟，那它融合的就是一个非儒家的一个中华文化，它其实奠定了那样一个基础，因为姓李的啊，我们姓李的那个皇上他本身就是少数民族， 嗯， 他不是一个儒家的一个信徒，他用了儒家的一个部分的东西，他又包容了万象，那是舞蹈的可能是最适合的土壤，我觉得如果按照那个节奏走，那中国的舞蹈应该很厉害的， 那个艺术当时多厉害，那个诗歌呀，啊，啥的哈， 对， 音乐 要真的在宋朝这个儒学又起来了又不行了，实际上 对，哎，但是今天中国的这个舞蹈你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来说，包括我觉得变化是真的很大，在这几年当中我一直自己在经历，现在的创作是真的是那真正的就大家挤着希望是繁荣，就说你看我们北京舞蹈学院有编导系，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年轻刚毕业的我认为是优秀的学出来的这些孩子们， 嗯， 他们在找各种途径来实现自己艺术上的想法，而现在我认为这片土壤是好，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实现，就不仅是可悲的去跳那些比如说歌者背后的那些 背景板， 哎， 嗯， 舞蹈，这也是舞蹈的一个我觉得是电视文艺啊，它是一种方式，而且我们最终的服务对象都是为人民，老百姓看着高兴，那我们舞者在上面跳，他们觉得好看，那也挺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舞蹈艺术如何以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艺术形态来脱颖而出？现在这个土壤挺好的，我觉得大家都在思考。 这个啊，他说的这个让我想起这个赵汝恒老师，就是他就是中国这个他是芭蕾舞现在还是团长吧？ 嗯，他退休了，但是我们都尊称他是我们最爱的， 啊，对，就赵老师他就讲了一点其实跟中国孩子的教育有关系， 嗯， 他就说啊到外国去参加人家这个芭蕾舞比赛，咱们的孩子啊说不定功夫还比人练得很，他说但是呢有一个感觉，就是人家那个舞蹈啊他使用一个词叫自娱性，就是自娱，就是人家是很享受的， 嗯， 跳舞是快乐的，说我们的那是应付大考的，是这种精神状态不一样， 哎，完全不一样， 是吧？ 就是说特别的，作为我来说，我现在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老师，我很担心我们的学生们被绑脚被守卫给限制了， 嗯， 舞蹈的本身是什么，您刚才说到这个词自娱太重要了，就是你自己都不能够从心灵上感知这个东西，你怎么可能传达给别人，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是说一直在研究如何跳得好，而不思考为什么而跳。这是很大的一个，我们说叫根上面的一个大的问题。 这可能是艺术教育里边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弊病。 是的， 不光是跳舞，还有画画，还有弹琴。 是的， 只有朗朗的这个玩难度的这种，你真正的说他喜欢不喜欢，或者别的孩子喜欢不喜欢，大家不在乎，大家在乎的是考级，一级一级。舞蹈是不是也要考级？ 有考试，各种标杆，各种标准， 完全就规范化，一招一式的去奔着这个考级走的时候，自己的乐趣就没了。 你说的就是最近我就跟一些个父母亲的家长就在讲，他很有意思，就觉得他说怎么现在今天我们的孩子啊，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对， 才拿个纸拿个笔自己画画。 嗯， 现在呢，他是想，哎，我得发现我孩子有什么特长，我得周末参加绘画班。 对， 结果参加绘画班，发现孩子好像绘画没太大兴趣。参加书法班，书法上第一节课有兴趣，第二节课没兴趣。又古琴班，什么班？哎，后来我现在有个瞎猜啊。 嗯， 我觉得是不是人是这么一种动物，就是所有安排好了的东西啊，它都容易变成负担。就是你看现在这孩子，很多家长都跟我讲啊，就变成除了这个 iPad 像毒品一样，就一吸引就干嘛了。好好，别的，哎，说是绘画、跳舞、学音乐、乐器，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小孩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找，想画画，想干嘛呢？想跳舞呢？ 对，是，就是说，现在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教育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孩子们，甚至有时候这个影响我们说是不良的，这个必须要承认。比如说，跳舞是啥？我小时候，我妈说特逗，那时候没学专业，几岁呢？听的在内蒙，我们内蒙人，听那个唱了蒙族，他们有演唱会呢，在体育馆。我三岁多四岁站的还算稳吧，说我妈说，哎呦，就不也不要说我丢人，怕影响别人。那一唱，我就在那个过道上就开始了， 哎， 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有意思，但是我已经自己没有记忆了。妈说那时候她就赶快把我抱腿上还要下去，但把我腰抱住，那手脚就在那她身上动，在跳舞呢。所以这个本能的舞蹈与你弄个学习班，那学习班在干嘛？老师不让你放个好听音乐，让你在手舞足蹈，他给你就是 劈叉， 老百姓叫劈叉， 对， 竖叉、横叉，孩子那能下去吗？还下不去。龇牙咧嘴的每天，你说他一下把这个疼痛印在他脑海里，那是舞蹈。 对， 你说这个东西好 不 好呀？那 不劈叉能舞蹈吗？ 实际跳舞真的最初应该是怎样的？我要跟我们有时候考级老师，我们也在探讨，是不是要从这些东西开始？是有时候让他们去了解真正他们自己的那骨子里舞蹈是什么，一种律动。与生命的、与节奏的、与音乐的，然后甚至是一种心情。小孩有伤心的时候，他现在想哭，哭你要跳怎样的舞，你就去跳吧。所以有时候，对，教育真的很重要。 所以啊，还是回到这个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国外的，我有时候看国外的孩子跳舞跟国内孩子跳，国外的孩子跳舞身材啊五花八门的，很多的小胖子腿特别粗，根本就劈不下去的。 对，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他们说，哇，你跳得太棒了。 对， 中国的小孩呢，就是哎，老师他不适合跳舞，让他回去吧，让他换个班吧。最后就全形成了刘岩老师这种身材的。 是 啊，就是很高级的这种。那他那没有那种资质热爱就喜欢自娱的那些人就没有机会了。 对，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老外，你就感觉啊，他是全民性的。唱歌跳舞是享受， 嗯， 是吗？ 讲得太好， 在任何场合，哎，就像咱们内蒙古人，就是一喝酒就唱起来了。那汉族人就拘谨一些，但咱们就在乎的，你比如一到歌厅，那就麦霸，得让你们觉得我唱得好、专业，要不然我好像不敢开声。 明白。那个前一段时间在北京舞蹈学院参加一个活动，我们副院长讲得好，他讲美国人对待艺术的概念，提到一个词叫艺术公民，我觉得讲得太好了，艺术家。艺术公民，你说这个差距，哎呀，中国人集体思考一下吧。 对呀、 啊，哎呦，艺术公民。 就是我就会觉得，你比如说外国的那种音乐节， 那就是成千上万的那个欧洲青年呐、啊，凑在一起，你说他们是什么舞蹈家？就是有 DJ 打碟，有音乐就起舞啊，是吧？这个 最 但现在中国真的是有好现象。我们刚才您问我说，哎，刘岩，你觉得现在这个整个在现今阶段这个中国舞蹈，你看那个广场舞。 嘿， 哎，我觉得挺好，真的好。 你觉得挺好、啊？ 我觉得好。 有些人不是瞧不上吗？ 哎，有些人瞧不上，说扰民吗？啊，声音有点大。 不是，有些人说这代表了一种很俗气的，或者说是这种赤色的、红色的这么一种。 局限于集体舞，是吧？就是，你觉得呢？我。 我觉得老百姓真的是这样，吃好了、喝好了，在公共的空间，然后这样锻炼、健身似的，一起跳个舞，我认为是挺好的事情。 你这舞蹈家不觉得他们跳的丑不？ 群文的艺术怎么是丑的？